果注定这样，故事该有多长，他不停地眺望，再然后你离场，我却疯了一样，你若善良远走高飞，你就天长谁的一生。 你要的 出那朵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请变得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个两个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请我和其实偶尔兑现的谎言，苍白的贪得无厌，别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变成一眼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那么多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哪怕他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一两两的三年已经沉默寡言，好多好事听着一楚楚可怜，承受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他快怕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楚楚可怜，看见难道在消遣，可见满足不换那贵贱，一个结成一个一拍结成一拍的心情在消灭，管他们我们两不相欠，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心，读歌人王悦。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，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要是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，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从前的锁也好看，要是精美有样子，人家就懂了。 家秋冬了。

人还我钱。